一生的心血编著的汉书文稿全被烧成灰烬，如今是国破家亡，无归处，流亡受辱，死不如。 文君， 不念。 师妹， 不念兄，你怎么来了？ 正是恩师在狱中撰写的最后一份文稿，其中一半下落不明，这半部遗稿就是他老人家生前的绝笔啊。恩师留下遗言，要你修补残章，流传后世。

卷乃是爹爹的笔墨。 你是一代宗师蔡伯杰先生的女儿，请问小姐大名？ 蔡文君。 Thank you. 紧促，全都是为你安排的。来来来，快脱下这身素服，高高兴兴的做我的王妃新娘吧。 王爷若情形非礼，我这就投火自焚。 什么？好一个内心的女子，不愧是蔡伯爵的女儿。欧家敬重你的才华，更钦佩你的胆识，你我既然无缘，来来来。你饮过此酒，我放你出帐。 此话当真？ 当真。 堂堂王爷可要言而有信。 请。什么？ 你要反悔？ 这 thank you.

说心里话。娘娘常夸我说，是我这样的汉家女，把匈奴人和汉人的子孙交融到一起喽。 脚印追来的人肯定藏在这里，一股搜 慢。王爷，宁湖胭脂的陵园，灵光照大漠，祥瑞怒草原，从来不得刀兵进入。你们若是惊扰了娘娘的灵驾， 一股。断绝来往的行人。你母女二人如何走得出去？ 宁可死在回乡的路上，也不在异地受辱。 既然如此，我就成全你们。一公

臣得证你夜晚行事，正与不正你早会不同，也免得爹娘向你整日提供，咱夫妻洒泪分别，你分寂寞不留下，你今天三年音信皆无，一晃汉 是在爱